附近蒯成列传第38。杨陵侯傅宽以为武大夫季将从为舍人，起衡阳，从攻安阳杠里，击赵奔军于开封，即击杨雄屈玉杨武，斩首12级，赐爵卿，从至霸上，沛公立为汉王，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军。从入汉中，迁为右骑将。从定三秦，赐10亿雕音。从击项籍戴怀，赐爵通德侯。从击项冠周兰龙驹，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，亦10亿。蜀淮阴击破其立下军，击田解，蜀相国参残薄亦10亿。因定其地，剖服世事勿绝，封为杨陵侯，2600户，除前所食。为其右丞相备齐，5岁为其相国。4月击陈豨，属太尉伯，以相国代丞相快击豨。1月喜为代相国将屯。2岁为代丞相将屯。孝惠5年卒，谥为景侯，子清侯经历。24年卒，子公侯则立。12年卒，子侯衍立。31年坐与淮南王谋反，死，国除。信武侯晋西以中捐从起怨渠，攻济阳，破李由军，击秦军伯南，开封东北，斩骑1000人，将1人，首57级，俘虏73人，赐爵封号临平君。又战蓝田北，斩车司马2人，骑长1人，首28级，俘虏57人。至霸上，沛公立为汉王，赐西爵建武侯，迁为冀都尉。从定三秦，别西击张平军于陇西，破之。定陇西6县，所将卒斩车司马侯各4人，骑长12人。从东击楚至彭城，汉军败还，保雍丘。去击反者王武等，略梁地，别将击行越军资南，破之。深得越都尉2人，司马侯12人，降力卒4180人，破楚军荥阳东。3年，赐10亿4200户。别之河内，即赵将奔贺军朝歌，破之。所将卒得骑将2人，车马250匹。从攻安阳以东，至吉浦，下7县。别攻破赵军，得其将司马2人，侯4人，降力卒2400人。从攻下邯郸，别下平阳，伸斩首相，所将卒斩兵首郡守各1人，降邺。从攻朝歌邯郸，即别击破赵军，降邯郸郡6县，还军敖仓，破项籍军成高南，击决楚饷道，起荥阳至襄邑，破项冠军鲁夏。略地东至曾谭下邳，南至齐竹邑，击项汉济阳下，还击项籍陈下，破之。别定江陵，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8人，深得江陵王，升至之洛阳，因定南郡。 从至臣取楚王信，剖符世事勿绝，定时4600户，号信武侯。以冀都尉从姬代攻韩信平城下，还军东原，有功，迁为车骑将军，并将梁、赵、齐、燕、楚车骑，别击陈豨丞相场，破之，因降屈逆。从姬情部有功，一封定时5300户，凡斩首90级，虏132人，别破军14，降城59，定郡国各1，县23，得王柱国各1人，2000担以下至500担39人。高后5年，西卒，是为肃侯，子廷代侯。21年，作是国人过虑，孝文侯3年，夺侯，国除。蒯成侯谢者，沛人也，姓周氏，常为高祖参圣，以舍人从启沛，至霸上，西入蜀汉，还定3秦，食邑池阳，东绝甬道，从出杜平阴，欲淮阴侯兵相国，军诈利诈不利，终无离上心。以谢为信武侯，食邑3300户。高祖12年，以谢为蒯成侯，除前所食邑。上欲自击陈豨，蒯成侯泣曰：“使秦攻破天下，未尝自行。今上常自行，是为无人可食者乎？上以为爱我，赐入殿门不屈，杀人不死。”至孝文5年，谢以寿终，是为真侯。子昌代侯，有罪，国除。至孝景中2年，封谢子居代侯。至元鼎3年，居为太常，有罪，国除。太史公曰：“阳陵侯傅宽，信武侯晋西，皆高爵，从高祖起山东，攻项籍，诛杀名将，破军降城以实属，未尝困辱，此亦天授也。蒯成侯周谢操心兼政，身不见疑，上欲有所知，未尝不垂涕，此有伤心者然，可谓笃厚君子矣。”